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办公室饮用水咧，啊出现呢个咧吓，被大陆咧系两次定性为有污染并且致癌物质啊！啊呢只观音山啊，啊呢只啊毒水嘅风波咧，爆出个大丑闻，原来案中有案，系嘛？啊！呢個咧合約裏邊咧就涉啊有一個出現一個咧叫冒牌水嘅招標，涉案嘅金額咧高達53,300萬。中標嘅公司咧，哦個經營者咧被揭咧係曾有詐騙嘅前科。咁啊呢一單嘢咧啊犀利啦，暴露咗咧特區政府採購啊嚇呢個物流方面嘅嚴重漏洞。啊咁而家咧就好彩，即系中国香港特区啲公务员醒目，即系抵赞。好彩你哋系两面人，系嘛？私下咧就即刻嗱嗱声夹钱咧，系入翻啲日本富士天然水同埋外国水，保障自己条命仔，而又俾啊香港零一传媒嘅记者全部影到晒，证据确凿吓，冇得抵赖。所以今次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就一改以前嘅作风。就唔話咧，有人惡意炒作啊，唱衰香港啊，係嘛？係咪涉及又係軟對抗啊？今次全部收爹，就出資咧係認衰，就話要內部檢討。而家最大鑊嘅就係、是、身為行政會議會員啊嚇嘅林建峰咧，都親自出嚟指證，係話咧呢啲咁嘅飲用水咧係未曾經過咧係品質嘅檢定。嗱，而家咧就越爆越勁。咁啊，睇落咧嚇就一定會層層咧係向下咧係積啊推壓，就揾一兩個出嚟制旗啊，因為咧嗱呢個咧，如果涉及到懟到上去咧，就一定係政府採購流程啊嘅問題啦。呢個香港零一嘅評論啊，一錘定音噶啦，你唔好抵賴啊，唔好賴下邊啦。之但係啊嗱，我認為問題嘅根本咧。就唔係話你嗰個政府啊、合處啊呢啲咧，係無啦啦咧係用呢啲咁嘅水，就係成個中國香港特區咧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嚇嗱，呢啲水飲咗咧係成幾十年。我請問屈臣氏啊提供嘅水，同埋英姿太古啊係提供嘅水，喺殖民地時代開始飲到而家，無端端你換嚟做乜嘢？換嚟啊，係咪話真係啊？誒慳翻呢個政府嘅開支，慳幾多錢咧？1,600萬，整个中国香港特区所有公务员的薪酬啊，是1,500億。你如果将那些薪酬啊，咩长俸啊，系咪减一成咧，你嗰度咧就悭翻咧系150億。啊，减两成咧就悭翻300億，不费吹灰之力。你而家呢度咧无啦啦咧系捉虫冇嘢做咧系唔换攞去换咧系越换越衰咧就叫悭翻1,600億，结果你而家咧个合约啊仲有5,000多萬嗰度咧系唔知点样履行嗱呢个系一个政治行为，唔系一个行政疏忽，因为近年系特别喺香港嘅嗰个主权移交之后，政府各部门咧系逐一咧系转用翻中国货。即係以前殖民地時代咧，啊採購訂購開嗰啲咧，可靠嘅外國貨咧，你為咗咧政治表忠，係咧去學習做一個中國人咧，啊就各個部門咧開始換用大陸貨嗱，譬如話包括呢個特區啊嗰個警方咧就舊年開始咧就換咗兩種嘅曲尺啊，就改用咧係中國製嘅曲尺嘅手槍。另外仲有中國製嘅劍齒虎嘅裝甲車咧，就用咗6架嗱。當然咧，嗱呢啲係警方帶頭愛國無可厚非，因為咧佢哋慘遭咧係歐洲國家制裁。咁但係咧，屈臣氏嘅飲用水冇制裁到你特區政府啊，係咪英姿太古啊？嗰啲可樂水亦都冇制裁你啊，冇制裁你做咩自己身痕啊走去換咧？係咪？另外仲有好多啊！特区政府医院玛丽医院，你近年啊系换咗好多嗰啲大陆制啊，系嗰啲阿司匹灵啊， 係嘛？同埋嗰啲咁嘅唔用 Panadol 啊，又用咗天津啊、成都製藥廠啊嗰啲藥啊，咁有冇經過投標咧？啊，嗰啲藥啊可唔可靠咧？啊，有冇啊？係提供好似林建峰啊啊所啊現身啊嚇誒顯現呢只程序有冇經過呢個檢驗咧？係對呢個人體啊係構成安全咧，定係風險咧？其他各部門又點咧？哦，你而家公務員啊，只不過係嗰十零萬人飲水 ，OK， 保住你條命啦。咁個750萬香港市民嗱坐地鐵，地鐵嗰啲車廂以前啊幫襯韓國啊，或者咧係英國貨，而家咧都用咗中國東北啊長春製車廠啊，係嗰啲車廂嗱，當然又係平咗啦，係嘛？咁啊又嗰個投標嘅過程啊，係有冇保障呢個叫公正咧？啊，同埋嗰個安全咧？是有冇檢測過咧？嗱，而家係咪淨係飲用水咁少咧？嗱，飲用水呢單嘢就令到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相當之尷尬。不過而家咧就香港嘅中國嗰新聞喉舌大公文匯仲未發表評論。咁我諗咧，全個中國香港特區親中愛國建制派都係等待緊大公文匯任何評論文章，睇下咧，睇下佢辦邊個部門，睇下佢點名邊個部門。是这个物流采购的部门啊，定是啊这些这样的不法的商人啊，定是剑指呢，看看他不顺眼的啊，是哪个的司局长啦。现在呢就这几天呢，就希望你们自己啊各饭呢是行好运啦，看看大公文会呢是点名点边饭啊，希望就不要点风云谷话我们炒作啦，是吧？因为炒作那个是香港零一嘛，他影晒啲相咧，系证据确凿。嗰啲公务员偷偷地咧去买外买啲西水嚟饮啊嘛，咁成日呢单嘢系一个政治嘅行为咯，系咪啊？阿鲍生 系咁啊！而家最新嘅进展咧，就警方介入调查啦，拘捕咗两名董事啦，就系由中标嘅供应商钦鼎钦商贸有限公司咧嘅负责人。咁被發現咧，佢哋其實咧係挪用咗嗰個牌子啊嘅標籤，所以咧佢哋咧就涉嫌係造假啦。咁都唔緊要啊，勇猛嘅記者咧就上訴到呢個究竟啲水喺邊度嚟咧？就發現原來喺東莞樟木頭咧啊去供應嘅，而樟木頭嘅係咪水源所在咧？呢個都係未知之數啊，因為仲未追尋到咧個水源喺邊度入樽，只不過咧啊攞貨嘅位咧就喺樟木頭。據報咧，有司機話咧，其實佢哋咧運送嘅時候咧，啲水咧都唔係一張木頭嘅，只張木頭可能只不過係一個貨倉嚟嘅啫。咁我覺得而家記者有需要咧去追查啲水究竟去邊度入樽，因為裏面咧牽涉到嘅水咧唔係依一刻咧已經係供應啊，其實去到七月嘅時候咧已經供應俾港島同埋離島區嘅依啲政府嘅公務員飲用，亦都有30,000支咧流出咗啦。咁究竟呢啲水有冇事咧？有冇問題咧？呢啲有待去調查證實啦。咁但係咧，而家牽引到個問題咧，就係好有趣嘅。啊，究竟呢個物流處去採購嘅時候，嗰個大前提係咩咧？嗱，據說啊，你唔係價低者得嘅喎，因為如果價低者得啦，呢個世界就即係好容易去中標啦。咁啊，亦都要考慮到個質素啊，同埋你過往嘅 track record 同埋歷史。咁啊，究竟点解呢间咁嘅公司咧能够中标咧？嗱，暂时审计处嘅说法咧就系话呢个系调查嘅机密，唔能够披露住。咁当然啦，因为咁大镬嘅嘢系嘛，咁虾碌嘅嘢咧，其实都好可笑嘅。嗱，我最关心咧就系除咗一般嘅政府合署之外，行政会议啊、立法会嘅议员啊、特首啊、特首本人啊、嗰啲司局长啊，究竟佢哋系咪饮呢只观音山嘅假水先？嗱，依點好重要喎，因為照計咧喺中標之後咧，所有嘅政府供應嘅食水咧，應該係來自呢個牌子，咁冇理由係特首或者其他嘅依啲立法會尊貴嘅議員啊、行政會議嘅成員啊，係會飲屈臣氏噶嘛？咁如果被發現佢哋飲嘅水係同呢啲個觀音山提供嘅假水係唔一樣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佢哋咧？是拥有特权，他们是喝屈臣氏的呢？不是喝这只不知道什么叫做假观音山 的饮用水的呢？而且跟着下去的问题就是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的政府的招标的项目里面采用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而是涉嫌其实都是造假的呢？因为没理由呢 單單一個即係飲用水嘅中標商咧係造假噶嘛？照計政府嘅錢咁好揾啊，好多嘅商人啊，照計都識揾呢啲窿窿罅罅入標噶啦。咁既然入標嘅時候咁容易攞到政府嘅標書，只要你係來自中國大陸嘅，應該係唔止飲用水嘅，可能仲有其他嘅項目喎。究竟政府會唔會擴大嗰個調查，進一步去揾下究竟有啲乜嘢嘅啊來自中國大陸嘅貨品咧，係涉嫌造假嘅咧？因為今次如果唔係記者啊，去影到咁多嘅公務員咧，為咗自身嘅安全去訂另外國家同埋地區同埋本地生產嘅飲用水嘅時候咧，可能記者都調查唔到出去，其實呢間公司係假嘢嚟嘅，因為政府既然嚇簽咗呢個標書，就冇理由去調查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一方面咧，當然係多得頭先你所講公務員啊，佢哋用行動、用肉體去話俾大家知啊，生命誠可貴。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跟真係要證實到香港咧有新聞自由啦。啊，而家咧如果冇呢個新聞報導嘅時候， 都好難講啊。 可能咧，你真係飲咗水，你都唔知啦。 咁而家咧就正如你話咧，嚇你嗰180,000公務員今次證實賴嘢咧，好彩佢哋醒目同埋香港01啊嚇嘅配合啦。咁啊，唔係淨係水啦，啊，咁啊影響到750,000啊嚇嘅香港人。首先咧就係嗰啲藥物啦，係嘛？2022年已經有傳媒咧係踢爆香港嘅政府醫院咧，就已經係處方最少有3款啊中國藥廠生產嘅藥物，而衛生署嘅網頁咧就冇透露啊呢啲藥物嘅註冊資料。咁啊事件咧又引起啲網民咧係爭議，咁咧就有啲當時嘅傳媒訪問香港醫學會會長蔡堅，咁啊蔡堅咧可能係顧好驚嗰個國安法啦，佢就問佢話佢答咗一句叫問題不大啊，佢話相信當局咧會嚴格把關。嗱，蔡堅係醫生，即係醫生咧係嘅語言咧就冇理由咧係咁模糊。系嘛？喂，問題不大，咁即係問題不大啫，都有問題啊！啊，問題不大，即係可能係問題中型啊，或者問題小型啊，係嘛？咁啊，都係有問題啊，係嘛？咁啊，應該記者就再問啊，蔡堅醫生，咁你以為呢個問題唔係大問題，中問題，或者小問題，到底係乜嘢咧？啊，佢話相信當局會嚴格把關。嗱，你而家呢個叫觀音山啊，嚇嗰個污染水咧，就已經證明咧係冇嚴格把關到咧。林建峰都话啦，系冇检测度到，咁啊一只水你都冇严格把关，其他嘅药物啊，你嘅把关又几严格咧，系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市民咧，系2年前咧就已经咧系有图为证，就一话去玛丽医院复诊咧，就发现咧系获得大量嘅大陆止痛药吓，同埋大量嘅胃药。咁啊啲病人话，我以前咧都系食开 Panadol， 你可唔可以俾啲 Panadol 啊？對方就話冇，已經全部愛祖國用國貨，學習做中國人，係嘛？咁咧就呢啲咁嘅藥物咧嚇，就係由一間叫中美史克嗱，咁以英國為總部嘅全球知名藥廠叫格葛蘭素史克集團嚇，同埋中國天津中新藥業集團合資企業，全名叫做中美天津史克製藥公司。虽然又有英国这个白人西方白人国家的品牌照住，但众所周知英国这个这样的穷鬼国家近年是将很多品牌是廉价又好贵价又好是卖晒给大陆的，就给大陆是来到借壳的 ,OK? 所以就算你说英国行头这一家英国公司葛兰素史克，一旦他二人三足黐埋天津中新药业集团呢，咁系咪正负得负咧？系定系正正更加正咧？咁我谂药剂师同埋医生咧系心中有数啦，系嘛？咁咧就呢啲咁嘅药咧就系大陆嘅非处方药 OTC 啊吓嘅龙头之一。佢呢间公司旗下嘅产品咧啊就啊包括咧就一只叫必理痛，不过中国版嘅包装嘅注明简体字叫对乙酰氨基酚片，唉，即系呢啲名咧，即系树咧，即系揾啲化学系嗰啲高材生咧，同我哋解解话啦，系嘛？咁咧，但系香港人以前买亲嗰只必理痛咧 ，Panadol 咧，就大部分咧就系嗰个说明书系用中文嘅正体同埋英文，原产地咧系爱尔兰， 而家淨係必利痛咧，據說就話已經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一隻係愛爾蘭產地，一隻係中國天津啊，係個製藥，一隻係正體同埋英文，一隻係簡體。咁啊，請問簡體嗰只有冇經過啊足夠嘅檢測咧？係嘛？啊，另外呢只叫對乙酰胺基酚片啊嘅藥物咧，嚇雖然啊嗰個品牌標誌叫同克，同克咧都係咧漢語拼音叫 TONGKE， 同克屬於中國嘅叫地奧集團成都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嗱，呢個地奧集團咧又係好似聽落係好似西人名啊，但係呢個叫謝學啦嚇，崇洋啦係嘛？咁咧就成都藥業股份公司，一個成都，一個就天津，就由咧瑪麗醫院咧。是隆重处方，郭亮雄医院、屯门医院、天水围医院咧，亦都转用啊同款嘅止痛药，系嘛？前年呢个咧，香港明报咧已经报道接获个案，分别天水围医院、博爱医院嘅处方，吓就系咧整呢只咁嘅药，系由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吓呢个叫生产呢个对乙酰胺基酚片啊。啊，咁咧係出產，係嘛？咁咧啲衞生署嘅藥物辦公室嘅網頁咧就冇註冊書字。呢兩三年之前嘅事，嗱你而家咧冇事冇幹咧就算數，啊當全香港嘅市民咧係透過食藥咧係進入一個學做中國人嘅過程啦。但係你話呢只咧政府官員即係飲用水而家嗨嘢啊，咁你特區政府啊係嘛被證實咧係冇嚴格把關。是不是应该全线就最近十年特区政府用公帑入口的所有中国产品优先就要检验衣食住行，是影响到香港人生命安全的那几大类别和领域，例如政府医院的药物和巴士和地铁的车厢，一旦是有中国货或者观音山之旅，是不是要查到底有没有投标啊？边个做中介？有冇人cap 水落袋？同埋嗰个安全检验嘅问题，嗱，你而家系咪要啊？系紧急刨地三尺啊？系同个全线咧系 check 一 check 咧，系嘛？啱唔啱啊？嗱，喂，咁样要求唔系太过分啩？系咪先？ 嗱，你提到咧有关于即系香港特区而家开始用中国嘅药物嘅情况，已经唔系近期嘅事啦。在网络上面其实也都有很多个网民呢话发现现在在药房配的药物，即是在医院啊就已经是大陆药了。至于大陆药的成效呢，我没有临床经验也没有数据，但有些病人反映呢个药效是成疑的，就是说呢没有以前那么好啊，没有外国药。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不是病人的心理作用。因为纽约时报在今年呢也都有一篇报道，他说来自北京和上海的调查呢，很多的医院发现呢他们现在使用的大陆药物，当然在中国大陆里面就用大陆药的啦，就发现他们的成效呢就没那么好。譬如那些麻醉药呢就说效用呢就没那么长啦，有些降血压药呢的效果又没那么高啦。那么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因为以往这些药呢是来自西方的国家的专利，一般是有20年的专利期。20年专利期之后呢，其实中国的药厂就可以分析它的成分，跟着进行仿制。那个药呢叫仿制药个译名，但是成分呢声称是一样的。但可惜真的去到病人身上使用的时候呢，个药物的功效呢就成了问题了，没有当初呢外国药那么好。咁呢个心知肚明㗎啦。所以点解其实呢有一啲人呢去买同样成分嘅药物佢都要买所谓外国货、啊、即使呢通过喺香港特区啊啲亲友采购啊佢哋都要去买贵啲，同埋呢因为喺大陆呢你冇一啲关系呢你係买唔到呢类特别系一啲癌症嘅药物啦，或者一啲咧，即係比較嚴重疾病嘅藥物咧，心臟科嘅藥物咧，都係要香港買。而喺香港買嘅好處係咩呢？起碼有兩個字叫誠信，因為你俾咗錢之後，你買嘅都係咧真真正正喺西方國家生產嘅藥物。但喺中國大陸大鑊在咩呢？即使你俾錢，你買嘅上面寫住英文嘅藥物咧，都未必真係中國，未必真係外國做， 有時冇用嘅。串错嘅乱咁嚟嘅，系呃嗰啲咧， 唔识英文嗰啲农民人口噶，系啊。 你要咩？你要咩文都得嘅，因为佢个说明书同埋个盒咧，佢可以印过俾你噶嘛。里面个支药系一样嘅，所以点呢、這个其实已经系公开嘅秘密。喺中国大陆有钱人医病，其实都全部系买外国药物嘅。有能力嘅当然去外国就医啦，呢点啊不在话下啦。 呢、這个当然啦。 所以去到今次咧，其实啲水出现问题咧，我相信喺中国大陆嘅人咧系会笑香港人嘅。乜你哋而家先知嘛？因为我哋都唔信中国大陆嗰啲标签同埋嗰啲水嘛，所以我哋都唔系唔饮中国大陆水噶嘛。有钱嘅人、做生意嘅人、外商，全部都系好似政府合署嗰啲公务员咁，系订外国水嚟饮噶嘛。你讲嗰只 Fuji 非制水，我都讲过啦。喺上海，我开亲会全部饮非制水嘅，冇人饮水喉水。系啊，另外嗱，另外，其实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啫。咁既然而家样样都用大陆货唔紧要嘅，我想问一下啲特首高官，你哋坐嘅车到今时今日为止，当香港嘅警察都开始用紧大陆嘅曲尺同埋冲锋枪嘅时候，你架车点解仲系宝马同埋凌志？你架车点解唔系其他长安啊、咩广州一汽啊、或者系甚至比亚迪都得噶，冇所谓，你咪换架比亚迪咯。咁点解仲系用紧宝马同埋凌志咧？呢部分系咪有啲问题咧，陶生？ 尤其凌志是不是日本产的，是吧？ 当然啦。 那现在有套戏叫《南京大屠杀》，什么照相馆，是吧？一上呢就激起到整个大陆13亿同胞，即是这个仇恨日本同仇敌忾。很多中国人看到呢上晒身呢，是见到日本车拿个锤走去搏的嘛，是吧？那你现在中国香港特区啊，这班自称的中国人啊，高官还坐日本的凌志啊，请问是什么意思呢，是吧？不紧要的，你讲就得的了。你说呢，我们条命是矜贵，是吧？坐日本车呢我觉得好安全，你讲就得㗎喇。我都好同意，係咪？我都好同意，我非常之同意。不过你要讲，係咪？因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环境生态局呢，就对于日本嚟讲好明察秋毫㗎嘛。就话福岛啊，係人哋十几年前啊，係有少少嘅意外呢，就话继续限制日本海产入口，致力保障香港食物安全㗎。你嗰种仇日防日同埋制裁日本海产，你就话保障香港食物安全，之但系你用呢只观音山啊，唔知咩阴顶阴咧，你就冇保障到啊香港特区高官嘅安全，要由特区公务员自己保障安全噃。嗱，呢啲系咪两面人呢？系嘛，两面人呢个名词唔系我讲噶，系你哋啊最高嘅老顶习近平主席啊最憎呢个品种嘅，明唔明啊？系嘛？你要做一个中国人啊，要表里统一啊，系嘛？唔好讲一套做一套啊！嗱，今次不幸之大幸，好彩蔡若莲局长就冇指定呢只观音山阴顶阴定系乜嘢咧？系进入中小学，系嘛？或者三个月后啊，系嘛？按照个时间表都会啦。好彩前线咧就撞咗车先，咁而家变咗咧中小学生咧就免一场浩劫啦。家长咧就应该咧松一啖气啦，系嘛？咁但系跟住咧就会问啦，你咧继续保障啊香港食物安全，咁医药方面啊，你点样去避免任何类似观音山阴顶阴嗰种风险咧？你系咪要将全部啊过去十年唔好多啦，唔好耐啦，十年前唔好计啦，系十年前咧就算食咗嗰啲药奶嘢咧，系嘛嗰啲都已经癌症啊，嗰啲死晒，嗰啲唔好计啦，过往不咎。近十年嗰啲咧，你系咪将所有大陆嘅药喺政府医院嗰度落晒架？全部咧系用一个开诚布公嘅方式咧去检测一次安全。如果唔得嘅，好好地地你换嚟做乜嘢？以前殖民地时代用德国药、用英国药嗰阵时，点解你而家无啦啦捉虫咧身痕要入呢个大陆药？你有一个解释先得噶，系咪啊？平系平咗，系咪啊？即系投标平。啊，平嘅点比得上你嘅立法会议员啊？啊，佢减翻三分一，同埋啊官员嘅薪酬减一成啊，系嘛？平啲咪咪摸摸整啲婆仔数悭啲，到呢度1000，嗰度几百，做乜差啫？系咪啊？阿鲍生啊，所以呢个咪政治行为啊？系咪啊？ 平唔紧要嘅，系咪先？你最紧要你讲清楚个原则。如果你平嘅，咁其实成个政府嘅物流处可以喺淘宝采购噶。 淘宝好多好嘢噶，好多香港人都中用淘宝噶。咁点解你系啊？你咪用淘宝去采购，咁啊更加平啦，系咪？咁所以唔紧要噶，我觉得而家香港咧，我哋成日都话大陆化呢三个字咧，唔系贬义嚟嘅。大陆化呢三个字咧，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令到更加多人咧就享用到中国大陆嘅产品，系嘛？咁无论嗱，而家嗱，药倍安心嗰个 app 涉嫌可能系啊请枪噶啦，唔紧要啦，系嘛？啲水又系假嘅，啱唔啱？咁啊，跟住咧，而家好多高才通啊，或者优才啊，嗰啲学历咧，亦都系假嘅。佢喺香港翻工嘅记录咧，都系假嘅。咁其实呢啲大陆化咧，香港咧已经渐渐习惯噶啦。啊，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咧，呢啲嘢咧就日以为常。咁既然系咁嘅时候，咁大家得个支持，咁你喺香港嘅生活嘅时候，咪自求多福咯。 系咪越假就越似中国人？吓，假货越多咧，你个中国人嘅成分同埋自豪感啊，嗰个指数越高，唔紧要噶。吓，最紧要一视同仁。吓，官民一齐假。如果唔系咧，就官民一齐真。你180,000公务员条命咁矜贵咧，吓700,000香港普通平民啊，嗰条命一样矜贵嘅咋。吓，唔好你揸车咧，你就坐日本凌志同埋咧系德国宝马。你要咧系向警队睇齐。是换中国制造的曲尺，好吧？现在开始你的政府物流处是应该到底是有1,000+万样那些物料，由这个文具、原子笔，至到写字台、写字凳，至到是座灯，至到是政府办公室的窗帘布，是有多少样是仍然你在这里是送样，是暖西，是有或者亲日。你是用緊呢是德国货和日本货，你几时呢是会转用返中国制造淘宝是要悭返之前，今年呢又赤字㗎啦 ,2,000 亿㗎啦，是吧？悭得就悭啦，是吧？咁跟住当然呢就最好是所有嘅高官啦，政务官以上嘅着汉服返工啦，汉服即係嗰啲古装嗰啲呢係淘宝都有得买，几十蚊一套。你都有啊？你一直都话你屎忽痕啊！你 我记得杨润雄曾经着过啊， 你又整一套？ 唔系，我唔敢着，系咪先？ 我以为你话你入编剧嗰阵时入大陆入嗰啲片场横店，人哋呢啲大陆仔整一套俾你，你带嚟香港啫，带嚟又英国嘅，千祈唔好啊！排华噶，吐你口水踢你啰柚噶，你最好啊顾掂你自己嘅生命安全啊，系嘛？咁所以咧，整张清单出嚟，水蛇春咁长咯。点知啊，观音山啊，系咪？点知啊，阴顶阴啊，点知啊，食水咁少啊，系嘛？咁啊，呢个好多好多嘢就交由呢个咧，香港特区立法会里边，例如谢伟俊啊、江玉宽啊，啲少数几个良心议员啊，喺举手发问啦，睇下系咪愿对抗啦，系嘛？咁啊，我哋都希望咧，系向全个香港特区咧，系做一个完整嘅中国人啦，系嘛？即系希望佢哋大家一齐进步啦，好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咗嚟一定系嘥钱，